快点回来。

健康的想，不看到街不逛街，没什么好怕，漫步车子到处跑，世界在脚下，改变就去改变，别浪费时间，只是你改变你就要疯狂一点，想谈恋爱你就去恋爱，准备恋爱，但是你想恋爱要先让自己爱，你就是和尚来迷悠， 再没有认真。

受偶有。